有事。 我们这期要谈论的话题是南亚地区。 回家并不遥远的守望。 你知道哪个词全世界的发音是一样的吗？ 十年来，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 媒体扮演好大众传媒者的角色。大家， 大家， 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大家的声音。 原创音乐是不会的。 是现在，但是我不要让它变成结果。 太平的火山活动的四季时间， 电视与新闻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实时新闻评论， 倾听大家观点。 这里是 有事大家谈。 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和直播平台有一定的关系。在最初看到他做这样的举动的时候，没有进行一定的监管。 他自己先做出这种选择，就是那他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就是作秀的手段，而且就算是极限运动，我觉得也要注意安全。 我觉得做些有挑战性的事，就是算是一种潮流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要适当的有保护措施，然后要在比较有把握的状态下去完成。 他的粉丝还有平台的这些受众应该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就是因为他们的猎奇心理一定程度上促使他越来越大胆。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相关的规范吧，就是不能让主播去冒着生命危险而吸引流量。 同样的周五，不同的声音。 同样的周五，不同的声音。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与您准时相约的 有事大家谈。 我是文杰。 我是子豪。文杰，我给你讲一个今天下午刚刚在梆子井男生公寓发生的事儿吧。 嗯， 今天下午我的舍友刚要出去打篮球，然后就看见一辆救护车开着警笛就进来了，发现他们在梆子井楼下这个篮球场里停下了，然后医疗人员赶紧拿着担架，拿着他们手里的急救箱，就往篮球场里冲。 有人受伤了。 哎，是的，我们看了半天呢，最后发现是一名男生，他好像是腿给摔伤了。 打篮球吗？ 对，应该是他热身做得不够充分，有一点点的轻微骨折。现在已经是寒冬腊月了，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零度以下，滴水成冰的季节。那么运动的时候就格外要注意，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其实不只是那些什么攀岩、滑雪啊、跑酷这些运动才需要做热身，跑步、篮球、羽毛球这种最日常的运动也需要做热身。对，说起这个，让我想起了我暑假的时候，我在床上刷微博，然后看见一个视频，是一个人站在非常非常高的大楼顶上，拿着自拍杆在往下拍，那个城市的景色是一览无遗。 他们有安全的那个保护措施吗？ 至少在视频里我看到并没有。 还是想 继续看。看完了之后依然意犹未尽。 嗯，但其实这样的视频呢，在咱们国内也是有的。 真的吗？我以为只有外国人才有胆量拍这种视频。 不，有一个叫做吴永宁的小伙，然后他号称他是中国极限挑战第一人，而且是没有保护的那个措施的。 哦，那我应该能想到了。他的形式其实和我在暑假当中看到的那群外国人的形式是差不太多的。 对，他可能是模仿他们之类的。 啊，但是他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人，是吗？ 对，但是这个小伙非常非常不幸，在2017年11月9号下午6点左右呢，这个长沙公安局是接到了报警，说有一名男子在大楼顶部死亡了 啊。 然后就是这个吴永宁这个小伙。 那他是失手了吗？ 对，他是失手了。 他从多高的楼上摔下来的？ 62层应该是，但是他是掉到了另外一个楼顶。 啊，掉到了一个辅楼的楼顶。 他是要发在网上，他是一个直播的主播。哦，而且呢他的直播呢也是有很多的人去观看的，他已经前后发表了300多个小视频，而且他也时不时的在各大网站上去直播。嗯，而且收获了很多的点击量粉丝，然后也把这个当作是他的一种职业，以此来去谋生。 那，啊，看来他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关注他，给他点赞，为他加油，才会导致他是一步步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从高空挑战者失手坠楼事件来看待网络直播的一个底线问题。 挑战铤而走险，意外失手酿成惨案，利益驱动博取关注，直播底线如何坚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十分有幸请到了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他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姐孟轩。师姐你好。 师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师弟师妹好。 那师姐，您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总体看法是怎样的呢？ 首先从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对于这种极限挑战运动，首先我自己是有点不太能去理解，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就是一般人首先不会去做。但是这个永宁他之所以现在受到这么多网友的关注，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并且失手不幸发生意外了，所以这件事能够被拿到网络中被大家不断议论。我觉得首先这种极限运动的话，其实并不是大家应该去不断追捧的，可能也只是当做大家这个茶余饭后一个谈论的焦点，或者是普通的观众或者是网民平时闲来无事闲聊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他由于通过这件事坠楼之后，我也希望是能够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个警醒，就是大家一定不管在做任何多么极限或者是多么离谱的事情之前，首先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其实每一个极限运动它都有自己的圈子，可能有一帮子朋友他特别热爱某一项运动，就会在自己的圈子当中分享，他们自己的满足感就已经能够胜过一切了，因为他们很热爱， 对，基本当成是一种信仰去看 的。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永宁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他的方式是通过直播把他做的极限运动来带给所有观众来看。那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永宁是什么样的心理他在做这样子的极限运动？ 其实一开始刚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对永宁这个人是并不怎么了解的，后来听说他这个在一次直播当中失手发生意外之后，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他这个人，就是发现其实他是一个从小家庭算是生活比较贫寒，后来呢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呀包括自己家里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早年的时候他也去做过一些群演，可能也是有一些自己这个武术功底，或者觉得自己身体比较好，并且还当过这种武术替身演员。我觉得可能之前当过群演这么一个身份会给他会去从事这个极限运动，觉得从他自己来说算是一个基础，首先他应该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可能是慢慢随着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不断更新，包括我们现在也知道网络直播非常的火，几乎人人都可以做主播，不管是你在直播任何一件事的话都能受到关注，并且很多人能够从中受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去促使这个永宁去做这样极限的运动。那么他为什么说会去做这样极限运动来博得大这个所有受众的关注，我觉得首先他可能是本身对这件事会有一定的关注度吧，或者是自己有一个个人的情节，就是他肯定不会对这个极限运动是一点都不喜爱反而去做的。他后来慢慢的就是说能够在通过这个极限运动让自己火起来并且能够受益，我觉得首先还是他能够在这个极限运动当中他挑战自己，进而让看这个直播的粉丝也会觉得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刺激，那么他在满足了自己和在满足了这个粉丝受众之后，他自己也能受益，其实对于他来说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我是觉得他在进行这些极限运动的时候肯定会想过自己某一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因为毕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危险了，而且他自己还自称是国内第一个无保护措施做极限运动的人，所以有可能今天我们所看到他发生的这些意外是他之前也所预想到的，但是既然他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之前所做的这些极限运动虽然我们作为观众可能会不太理解，但是他自己会理解他自己，所以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引起一些这个受益，相信他也是从自己从小生活环境也是非常有关系的，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钱去给家里人花，其实也算是挣钱的一种方式吧，只不过他的方式是非常 极端的， 对，非常特殊的。 其实这么一分析能够看得出来永宁这个人身上背负的责任感其实一点也不比其他人要少。 对， 是的， 其实他做的这个挑战就是他录的那些视频来看的话都是一个就是故意寻找了一些刺激的角度，让 给观众形成更大的视觉冲击，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录这个视频来说就是纯粹的是为了观众的。那其实我就很好奇了，那些就是观众的他是一个怎样的心理的呢？就因为观众看到这个肯定是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每个人看到都会觉得啊腿软或者之类或者是这样的感觉，更别说人站在上面了。但是很多人却去鼓励他去做，而且还有人去打赏他。那对于这样的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看客心理啊，那那个师姐您可以帮我们在这个方面去分析一下吗？ 关于观众心理这方面呢，之前我在电视台做实习记者的时候也接触过，其实主要就是在于因为我们每个人平时去看这种比较另类的直播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想很多，只是觉得能够满足一下自己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其实对于他的心理来说的话，其实他并没有会去想我看了这个会对我自己有什么影响。就像我们平时去游乐场去看那些坐过山车的人，有可能你不敢坐，但是你在下面看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刺激。 极限运动呢，其实归根到底它是一项运动，它必须要是规范的，有安全保障，并且前期经过大量的准备以及 和科学的训练的， 对，才去完成的。就像跑酷啊，或者是滑雪啊登山啊之类的，这样的属于极限运动的一定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但是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冒险的行为，根本就不能算得上是一项运动。 其实他每一次在进行极限运动的时候都是有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觉得这一次很顺畅的就完成了这个运动，但是就没有办法去想到下一次会不会发生意外。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广大受众能够通过他这件事，一定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加以重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不能拿生命来开玩笑的。虽然是哪怕是他是真正的做极限运动的专业的人之一，专业是做跑酷的，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没错，我们不光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其实在看到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同时，也应该为别人的生命也操一份心吧。 对， 谢谢师姐。 谢谢师姐。 好，谢谢大家，再见。 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十分有幸电话采访到了深度调查记者李继峰老师，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喂，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何飞。 观众的需求会影响主播的直播内容，那您认为我们应该去培养观众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呢？ 其实这个直播平台来说，大家都有一种窥私的这种窥私和好奇的这种人体的本能，就人性的本能的趋向。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引导，我感觉这个是挺难的。你比如说很多的知识平台，你如果是真正的去付费或者说是在线的课堂等等，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在做这个直播的，也在做直播，只不过做了一年多后来失败了。就是他们是想通过这个大 V 的引导来把直播平台变成一个知识付费的平台，变成一个这个知识传递的一个平台，但是后来还是挡不住这个直播里面的比如说个人窥私欲，各种的这个演唱还有这个游戏的直播啊等等，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秀场。 网络乱象，现在这种直播乱象还是很多的。那您认为从网站自身来看，有什么措施可以更好的去规范这些直播乱象？ 直播乱象一直在整治。我认为未来是无论从技术还是从法律层面的这个规范，都会得到加强的。 谢谢老师。 倾听你的声音， 转发你的观点， 微博大家谈。 微博大家谈，让我们来听一下博友们的观点。博友王德官说，类似快手这样的直播视频平台呢，制造了太多的无脑低俗不堪的博眼球的人和事。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记者赵宇轩，让我们来听一下宇轩对这条微博的看法。宇轩你好。 主播好。 你对这条微博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像这位微博网友，他能够认识到某些平台推出的内容是庸俗无聊甚至是不健康的，这一点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程度，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在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频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能够在关键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尽量让自己不要去接触那些很低俗无聊的一些内容，因为很多内容它恰恰是掐中了一些网友们追求刺激的一个猎奇心理，所以关键还是要提升自身的素养。 如果直播平台知道他们在直播这样的内容的话，一定要去得到制止。如果说万一出了什么事情，那肯定是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所以说同时呢也是为了广大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娱乐的环境吧。如果说有一些青少年看到，可能就真的会去模仿，会好奇的。所以说直播平台也应该在这个方面再有多一些的规范和内容。好，谢谢雨轩， 谢谢主播。 微博网友陆记说：“逝者安息吧，这件事真的是为有这种爱好的人敲响了警钟。不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的炫技，是对个人和家庭的不负责。”我们也请到了记者张依妮来听一听他的看法。依妮你好， 主播你好。哦，首先我觉得这种行为其实不仅是对有这种爱好的人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是对我们群众和看客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因为我们的关注、起哄和打赏其实都成为了他这个死亡众筹的一员。然后同时呢说到这个他的炫技是对个人和家庭的不负责，我觉得还有对社会的不负责，性质就是很恶劣啊，就是对青少年有不好的影响，然后 会有点误导， 然后事情发生之后也会，就是万一就是旁边的人经过就看到这个也会造成心理阴影。 对，其实是对有这种爱好的人敲响了警钟。其实我们不是要否定这种爱好，而是说极限运动就算是极限运动，也要在一定的规则之内，也要在一定的安全保护措施之下进行。运动本身能够带给运动者非常良好的感受，还有包括他们在他们本身的圈子好友圈子里分享的这些事情和达成的某种成就，是非常让人值得骄傲的。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确实是非常欠考虑的，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谢谢依妮。 谢谢主播。 约束提升素养，共同规范理性互动，明晰责任，完善机制，良性竞争，底线在心。 我们提到了他的专业性问题，他的爱好问题，包括他身上的所肩负的责任，以及其他的直播平台相关的问题。其实特别是说到直播平台那里，我感触特别深，因为的确是那句话说的非常的正确，不管是直播平台还是观众还是一些找他有合作关系的厂商，都是造成他死亡的间接推手，所贡献的每一分钱都是他的死亡众筹。其实不免让我想到了我们在我们的当地的电视台里就时常能看到一些，比如说有人想轻生啊，有人要跳桥，有人要跳楼想不开的时候，底下往往就会聚集一大堆群众。 对， 甚至是其实大家都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啊，但是总是有那么 几个人 会大声的喊跳 跳啊， 你有本事倒是跳啊，怎么还不跳呢？ 对对对， 就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状态。 对，其实他们这样的行为是给了那些人就是一种羞辱的感觉， 我 觉 得真的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吴永宁呢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巨大的利益呢是驱使着他没有办法去放弃这份工作。他生前呢也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每天都在爬，他知道自己是在玩命，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伙儿，可能他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方法比这个方法来钱更快，比这个方法能让他生活变得更加的好。 那么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说的，就是关于极限运动的。其实永宁的这种做法对极限运动来说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歪曲。因为极限运动诚然它是一项身体运动，但是更多的它是一种精神运动，它有自己的文化，也有自己的内涵。如果说单纯的把极限运动作为追求刺激和视觉享受的这么一种片面的理解的话，有点太侮辱极限运动了。 对，极限运动呢是一项运动，它一定是规范的，然后是经过训练的。它像是永宁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就是一场玩命的冒险，并不能称之为一项运动。运动的话肯定是可以有一些人喜欢的就可以去做的，但是像他这样的一定是做的人真的是越少越好，没有人做是最好的。 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他这样做，那就会越做越少了。 对，真的是。播音文杰， 播音子豪， 代表责编吴雨晴，编辑贺玉涵、乔新宇，制作谢佳琪、张华远，记者赵宇轩、张一米、卢欣怡、王俊霄、王鹤飞。 更多资讯请关注新浪微博广院广播台有事大家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长相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像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校园内外，人生百态，多彩的世界里，生活的画布用资讯来点缀， 活力十足的红色。 12月30日晚篮球馆，我们带你嗨翻天。 可爱甜蜜的粉色， 法国维埃纳的马卡龙是最值得品尝的甜点之一了。轻咬一口，满嘴的甜蜜会让你忘掉一切烦恼，完完全全沉浸在舌尖上的魅力之中。 我想 清幽淡雅的蓝色， 走进那幽深的古巷，也尝几分那丁香般的忧愁， 还有那沉重却深邃的黑色。电影《洛丽塔》中有这样一句真言，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回忆的，灾难、死亡和爱。你想回忆却苦不堪言。 传媒影艺徜徉浪漫如梦的光影世界， 涂鸦周末点亮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 动感校园，主宰新鲜活力的青春节拍。 今天我把这五彩缤纷的声音送进你的耳朵， 明天便是一片心灵的花田， 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 让我们的真情拨动你的心弦。 资讯传媒部准时与你相约。 涂上一抹鲜亮的橙色，迸发动漫的热血与活力，挥洒竞技的紧张与刺激。 画上一笔灵动的仙绿，徜徉寂静山林，与大自然一同呼吸。 遨游世界各地，体验缤纷风土人情。 流淌一泓淡淡的幽蓝，在周末的午后细细品味文字中细腻而真实的感动。 人中说我爱你， 泼洒一片华丽的炫子，把握时尚脉搏，引领校园风尚。 涂鸦周末，把生活当作画布，将心中的色彩尽情涂鸦。 涂鸦周末，把创意当作画笔，将心中的随想变成现实。涂鸦周末，不一样的涂鸦周末，一样的精彩生活。 不一样的涂鸦周末，一样的精彩生活。 啊哈哈哈！周末啊周末，可总算把你盼来了。最近的北京冷到了能下雪的温度，小伙伴们还是把风度放在一边，穿上羽绒服吧。 你这话说的有点晚吧？我早就裹上羽绒服了，可还是会冷到不行。不过如果真的能下大雪就好了，那样我不管有多冷都要出去玩。 我也是，新疆早就开始下大雪了，我都有点怀念打雪仗的时光了。 要不咱们这周搞个事情，出国玩一圈怎么样？ 就是，我真受不了了。我知道有个地方被称为童话世界，那就是芬兰拉普兰。 好主意，拉普兰在芬兰北部，每年十月便进入冬季，飘飘洒洒的大雪把大地变成一个冰清玉洁童话般的世界，就这么定了。那好，我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哎呦，突然文艺起来，那我可订票啦！到时候打起雪仗，我不会手软的哦。 我们也不会手软。在这路上，我们谈谈各自对雪的认识吧。 我知道，在混合云中，由于冰水共存，使冰晶不断凝华增大，成为雪花。当云下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时，雪花可以一直落到地面而形成降雪，而且雪花大多数都是六角形。花样之所以繁多，是因为冰的分子以六角形为最多。对于六角形片状冰晶来说，由于它各种雪花的形状和面上、边上和角上的曲率不同，相应的具有不同的饱和水气压。其中， 哎呦喂，打住！理科男的思维啊，还是不能抱有太大的期待。在我看来啊，雪的各种别称倒是有意思，这些别称通常都出自古代诗人的名句，比如银粟出自杨万里的《独来独往银粟地》，玉蟾出自白居易的《东风散玉蟾》，玉龙出自吕岩的《岘山一夜玉龙寒》，六出出自高骈的《六出飞花入户时》。 谁说理科男就没有文艺的了？我就很喜欢看各种文章，我来给你们推荐一下。梁实秋的《雪》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否定了李白的诗，语言随和，语风委婉；而鲁迅先生的《雪》通过对江南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的壮美的细致描绘，表现了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那你有没有什么书籍推荐呢？ 有啊，川端康成的《雪国》是他的代表作，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哇塞，我们俩真不是一路人，你居然懂这么多，看来我也要多读书来长知识了。 鱼哥你呢？那么想念下雪，你也说说看。 那我也文艺一回，古代文人雅士常将枝头新雪扫下煮沸沏茶。在《红楼梦》中，宝玉品茶冷翠庵一节中，妙玉给宝玉斟的那杯茶，就是五年前收集的梅花上的雪融化成水，供一瓮埋在地下。 雪水烹茶天上味，梅花作酒月中香，隔帘无语说春心，风从花里过来香。这就是古代文人的风雅颂啊。 哎呦呦呦呦，一个个都是文艺青年呀，让我这个乡下佬怎么跟你们相处呀。快换个话题，别再继续了，不然我可真得一觉睡到站了。 让你平时打游戏不看书，这下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大学期间大家可要多看看书，多走走路，跑跑图书馆，听听音乐会，开拓视野，提高自我修养哦，这可是会受益终身的。 好好，你好看，你有理，我听就是了。听众朋友们也要多领略大千世界哦。 哇，你们快过来看，白茫茫的一片，真的跟地毯一样。 太阳斜照下来，一闪一闪的，好像星星洒在地上。 我们也抵达洛瓦涅米机场，现在温度为零下十度，欢迎下次再来乘。哎，零下十度，加厚加厚，管它零下几度，玩雪去。 就是，我都带上两件羽绒服了， 我也有准备两层手套呢。 哎，你们准备的真全呀、啊！哈哈哈，算了，赶紧下飞机过关去，我等不及了。 哇，到了！哎，晚上了。 哎，没办法，谁知道这里在北极圈里面啊？冬天时候一天也只有几个小时的白天，不过这样也好，晚上还有极光看。哎，不是，你们听我说完啊！ 谁给你讲地理？玩去喽！ 别讲了，到这里脑子里全是玩雪。 好，好，好。 嘿，啊，忘忧，你是不是活腻了？ 哈哈，你来呀！ 啊， 打雪仗怎么能不加上我俩呢？ 哈哈哈！看我雪球投手怎么收拾你们！ 上啊！ 啊，累了累了，休战休战。我也是，晚上飞了有点看不清了。 大极光，你们快往北看！哎，我这都照完了。 北在哪儿？ 那边。 哇，真漂亮！这极光像一条彩带，又像一团火焰，有时像一张五光十色的巨大荧幕。状如一弯湖光，呈现淡绿微红的色调。 哇，这比喻用的是真美，我也斟酌一句，极光聚在一起，犹如窗帘幔帐，有时它又射出许多光束，宛如孔雀开屏，蝶翼飞舞。 我一介理工男也来，有时极光仅呈银白色，犹如棉絮白云凝固不变，有时又异常光亮，掩去新月的光辉。 橘子，你照了没有？ 哇，太歹了！你们说啥？为了看北极光，我可是带了这款佳能 80D 来了呢，特别好用，还照得特别清楚。虽然说过海关是累了点，等等我，别跑。 One day later， 滑雪去，滑雪去。 哎，我不会滑雪。 好吧，去坐驯鹿车，滑雪橇也不错。 这个可以哦。 我要把这些景色全部都放进我的相机里面。 到哪里了？ 拉车师傅说要邀请我们去他们那边看看，我们就上去了。 这么随便？ 没事没事。 这个小房子不错，上面盖了一盆雪，真是颇有芬兰的 feel。 是的呢。对了，里面是干什么的？ 烤冷茶是什么？ 商店的意思。厉害呀，橘子。 嘿嘿，来之前看了一点芬兰语。 你们别傻子在那里，进来看看。 来了。 哇，这是卖拉普兰特色商品的店吗？ 买买买。 好吧，这是什么？ 这是鹿角吧。 估计挂在墙上会很气派。 好可爱，这是木质小驯鹿吗？我想买一个。 啊，一下子买了好多。 哎呀，你这样怎么拿回去？ 没问题没问题。行，那咱们先回旅馆吧。成交。 童话世界真是名不虚传，我的少女心啊。 好久没看到雪了，在我们新疆早就下雪了，现在学校里雪还没下，风倒是不小。 不就是风吗？在北京你要习惯，这边正儿八经的北风。 真的难以想象，这么大的风，你是怎么骑着单车在学校里驰骋的？ 趁没下雪多骑几次，再坐几次单车贵族，等下雪了，我的车也就叫雪藏了。 话说，看了芬兰拉普兰的雪景，咱们昌平什么时候也能下雪呀？看过深秋金黄的滑冰，好期待雪中的滑冰，想想都觉得好浪漫啊。 浪不浪漫不清楚，冷是肯定的。其实也还好，新疆的孩子早就把雪当玩具了。 对对对，新疆雪大的程度可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想象的。当然，雪给新疆孩子带来的乐趣也是你们没体验过的。 对了，橘子，你还记得吗？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每次下雪总是男生下去扫雪，那雪到半个膝盖都是常有的事。女生在班里早读，这是传统，不可能让女生下去挨冻。 是啊，真怀念啊，现在想想都感动得想哭。 不过男生们呀，也没把他们当雪，只是玩具而已。冒着零下20多度的大冷天，他们打雪仗、堆雪人、用雪埋人，穿着羽绒服躺在雪里，那滋味别提多好玩了。 你以为雪是你们男孩子的专利啊？ 我们女孩子也有恋雪情节呢。每次一下雪，我们女生就三三两两的约着出去踏雪，围着操场走，在校园里转，随手捞起一把雪，握在手里就变成了一个小冰球，圆圆滑滑的，到教室里都舍不得扔掉。 还有，每年冬天乌鲁木齐都有冰雪文化展，各式各样的冰灯冰雕琳琅满目，每一个都让人喜欢。 哎，对，玩完之后去小店喝个热乎乎的奶茶，或者喝碗新疆特有的大碗羊肉汤，真是暖到心窝。 你们新疆人真是玩雪玩出了新高度，还是挺向往朔方的雪的。 哈哈，羡慕吧。哎，网友，你们江苏是不是见不到雪呀？来新疆啊。 哼，说什么呢，江苏也下雪好吧，不过不像你们新疆的雪那么奔放，我们的雪很温婉，是典型的江南雪。 江南也有雪，长见识了。 有，不过不常见，我们江苏一年也就2到3场雪，每场雪下的量也不大，不过现在江苏的雪也是有一番意境的。 雪在你们那是稀罕物，下雪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要出去拍照？我有个南方朋友在广州，他们那去年下了一层薄薄的雪，那场面简直是万人空巷，他病还没好就一路小跑，流着鼻涕噼啦噼啦的就从6楼蹦了下来了，穿着2层羽绒服，围着一床大棉被，事后对我们说，我好想在雪地躺一会儿啊，活了快20年，第一次真实的触摸到雪，和电视里真的不一样啊，感觉南方人看到下雪都会很高兴的。 拍照是会，毕竟不经常下雪，但也没有那么夸张，雪后的连云港是个清新的世界，我们都愿意到公园的亭子里坐着感受雪的温柔，所以你看啊，不管人怎么不开心，看看雪就一下全都释怀了。下次要是负能量爆棚了，来点江南的雪真的会有奇效哦。 江南的雪极易触发灵感，又极易引人惆怅，薄如鹅绒，轻不压之，稍体已残，又极易调整人的情感，给人正能量。江南的雪是温暖的，像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好想来一场雪，来洗去高速大路给我的阴霾。 哈哈，来江苏感受一场雪，或许你就不想去华电主岁楼顶了。 海鲜该你了，快给我们讲一下北京的雪，给马上要到的雪预热一下。 好，包在我身上。北京虽然在北方，我们的雪也是有故事的。那年北京的雪下得很厚，放眼望去，马路房顶平平荡荡，也掩盖了许多现代的气息。平日的北京太忙了，太快了，也太累了，好像就连冬天也带上了热气，各有各的欢乐和喧嚣，人群行色匆匆，而一场大雪足以覆盖住整个北京城，人们终于在自然的作用下放慢脚步，仿佛有人在耳边轻声低语，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 一场雪能让人们放下疾驰的脚步，那我们是不是该玩了？哈哈啊， 你还真的就只知道玩。 哈哈，你俩这对话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 急什么，有呢有呢，要去的话就去什刹海吧，什刹海似乎永远都是北京最有情调的地方。 有什么特别呢？ 什刹海岸边有无数的酒吧，让你领略到另一种风情，坐在某个酒吧的窗前，可以想一些远远近近的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总之在雪的抚慰里，时间好像也没了皱纹， 感觉惬意舒适呢。再来个火炉，一只猫，我要上天了，嘻嘻。 胡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你们可以来看看雪中的胡同。雪天的胡同具有老北京特有的气氛，你可以在某个拐角处听到磨刀老头的叫声，或者迎面遇见一个小伙子推着一车红彤彤的糖葫芦走过。温馨提示，胡同赏雪最好选择骑行或者步行，感受老北京的文化。 雪中的胡同，哈哈，想想就很有生活气息。 如果你们去了故宫长城，那么下雪又给了你们一个再去一次的理由。雪中的故宫银装素裹，更显庄重，雪中的长城大雪无痕，起起伏伏，更像一条沉睡的巨龙，别有一番景象。 我更期待下雪了，期待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 大家休息够了吗？我又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了，萨米的雪地篝火派对我可不想错过。 走吧走吧，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像个粽子一样，我们走吧。 哇，好热闹啊，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最爱干什么吗？ 吃馕。 别破坏气氛，你们也快过来，坐这儿坐这儿。 你们知道吗？拉普兰德北边的最远处住着一位世上最美丽最孤独的雪之女王，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白雪皑皑。美丽的雪之女王就在这个没有温度的宫殿里，白色的雪峰做成的围墙，冷冽的寒风装成的玻璃，远看上去真让人想掉眼泪。就是这儿的事儿，就在这儿。 我知道，雪女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宫殿里住得太久，也因为太冷清而感到寂寞了，她没有任何朋友。 Bingo， 还是忘忧懂行，果然还是我们仙女在一起能聊得来。走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看着夕阳讲故事，这感觉太梦幻太浪漫太美了。 然后呢，你们先把故事讲完呀，这就完了吗？嘉一是谁呀？雪之女王又是谁呀？感觉好女神呀。海鲜，你也坐下来吧。 这故事你没听说过吗？安徒生童话。这个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北极的白雪皇后有一面魔镜，一切美好的东西在这面镜子里面都会变得非常丑恶。 一天，她失手打碎了魔镜，纷纷落下的碎片飞进人的眼里，钻进人的心里，使人的心变成冰块，成了冷酷的人。女孩戈尔达和男孩加一从小就生活在一起。这天，一块碎片飞进了加一的眼睛，钻进了他的心里。加一立即变了，变得看什么都是丑恶的。他嫌玫瑰花丑，便一把扯掉，也不理戈尔达，扔下他独自走了。加一被一架大雪橇带出了城，大雪橇上就是白雪皇后，她得意地笑着，夹着寒风和雪花，带着加一飞向远方的北极拉普兰德。 加一不见了，戈尔达很伤心，他决心找回加一。他遇见了一个老奶奶，便向她打听加一的消息。老奶奶很想留下戈尔达，便请他吃樱桃，还给他梳头发。可是戈尔达趁老奶奶不注意逃出了花园。夏天已经过去了，他在这儿待得太久了，他要找加一，要快点才行。 老奶奶告诉他，你必须取出他心里的魔镜碎片，他才会变成原来的加一，这力量在你的心里。 于是戈尔达找了一路，终于找到了白雪皇后的宫殿。白雪皇后不在家，只有加一一个人待在又大又空的冰殿里。加一冻得全身发青，呆坐在空荡荡的冰殿里。戈尔达扑过去抱住加一，喊他，加一，我总算找到你了。 可是加一很冷淡，根本不理他。戈尔达伤心极了，大声哭了起来，滚滚的热泪流到了加一的胸口，进入了他的心里。热泪融化了加一心里那一小块魔镜碎片。加一也伤心的大哭起来，他哭的是那样厉害，泪水把一小块魔镜碎片从他眼里冲了出来。 他高兴地叫，戈尔达，是你呀，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最后他们手挽手走出了这座巨大的冰宫，骑着驯鹿飞快地向家乡奔去。 其实还有一个版本的，加一深深地爱上了冰雪女王，跟着雪女王去了拉普兰德。而从小跟加一青梅竹马的戈尔达不相信加一消失了，于是前往拉普兰德去寻找他。终于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拉普兰德，但发现真相的戈尔达心灰意冷，就为加一殉了情。 这故事还拍成韩剧了呢，就叫雪之女王。 没想到来到童话的故乡，听童话都不觉得幼稚了，真的是神奇的地方。这里占芬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严酷的气候条件，令这片人烟稀少的地区至今保持着神奇而迷人的色彩。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旷野，质朴的民俗，使这里成为世界上仅剩不多的未被污染与破坏的地区。 哎，我小时候最爱看童话呀，还玩角色扮演，女生都这样，谁说我小时候最爱的事儿是吃馕啊？不过都怪海鲜，我还真想吃东西了。 童话传说我知道的不多，但旅行攻略我可是看的不少，真是靠谱啊。在北极圈地区一定要品尝地道的拉普兰美食，可以选择 Restaurant Nili。 芬兰的饮食里御寒的第一佳品当属汤类，而且都是浓稠的感觉。芬兰的饮食里肯定少不了三文鱼，还有鹿肉。虽然我觉得有一点残忍吧，但是芬兰的饮食中鹿肉类肯定是寒冷的地方最能提供能量的不二选择。怎么样，走起。 正好刚刚有好客的萨米人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帐篷里，说不定既能感受当地文化，又能吃上好吃的呢。 我早就看出你们的心思了， 我已经事先拜托他们做了美食，今天就饱餐一顿吧。 走喽，可爱周末的小可爱们，吃好吃的去了，这雪景美的让人心花怒放呀。我们走啦，观众朋友不要太想我们哦， 拜拜。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结尾有彩蛋。你们家乡的雪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家在安徽潜山，我家的雪很漂亮，我们高中野寨的雪更漂亮。 东北的雪特别的好看，一下雪老师就说给你们5分钟，快点出去看去，看完痛快回来给我上课。 我来自重庆，重庆很少下雪，但是也是有时候。 大理的雪化得很快，但是它非常的美。 哎呀，我不会讲山东话呢，之前听说山东下雪了，然后就突然有了想家的感觉。 现在又想起我们成都的雪，下的不多，下的不大，一种宁静，一种浪漫。 成都没得雪的，看不到，没得。 北京过去的雪还是挺漂亮的，不过现在那不叫雪，那叫冰渣。 我来自安徽亳州，几乎每年冬天都会下雪，是真冷。然后但是看到外面下雪，反正心里也挺高兴，觉得可以打雪仗。 给我记忆最深的那是，应该是早上起来看到了白茫茫的那种一片。 高中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可以玩上一整天，拿2罐啤酒，坐在古城上欣赏着路人，看着下面的商店，特别的有感觉。我非常的怀念大理。 对家乡雪记忆最深的一次是高三的那年，快要高考了，雪下得特别大，然后我们一起去操场上打雪仗，到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开心。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那个楼层旁边的几个班都加入了一起都在打雪仗， 非常的欢迎。 我可以跟在你身边。